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近日在网站载文支持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祖国统一方针。另外，几内亚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巴努凯塔7月1号发表谈话，表示祝贺朝鲜成功进行火星石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